说96岁高龄的一个老爷爷，9年前他老伴去世之后，他就开始提笔学画，创作手绘了300多幅画，只为保留下跟妻子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的婚姻的记忆。在08年的时候，他的老伴儿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影响了大脑功能，老人家就流着眼泪画下了自己的痛苦和妻子眼角最后的一滴泪水。他说，有人问我是过去好还是现在好，我还是愿意回到当初苦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人还在啊，再苦也有意义啊。 仇恨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心得正邪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又有亮，晚风吹愁如海浪。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浪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，难掩这风雅，不为痴情就爱花。下风流，花似花如香。

好像就这样。 最近呢，看到网上人民日报微博有晒出九寨沟震后第一个秋天的小视频，淡蓝静谧的湖水，五彩斑斓的红叶，彩铃倒映水中，缤纷的落英在湖光流云间漂浮，永远的晴空湛蓝而毕竟。如今这里还是我们心中的九寨，依然美若仙境。我也希望那些正能量的东西一直从未离开，还深植在你的心里，不管经历多少的磨难，它依然还在。 记忆原来都堆在云里了，常常告诉我忘了些什么，所以每一次想起你，雨就落下来了。爱情是渐渐变了样子的，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，一天一天稀释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，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，思念握住你的手，我的右边座位现在空空荡荡，假装你还是我的。可是待不久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，爱情是渐渐变了样子的，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，稀释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，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，思念握住你的手，我的右边座位现在空空荡荡，假装你还是我的。空说你是真的爱我，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，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